这次攻击务求必胜，各位要奋力杀敌。在唐朝的时候，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一举荡平藩镇，立下了不朽的功业。今天又降大雪，岂非天意啊，望各位以身许国，至死不弃，建立功勋，名留青史。说完这句话，他翻身上马，向庆州出发。这支军队就在白茫茫的风雪中开始了行军，严寒之下，万物似乎都没有了生机，一片寂静中只能听见急促的马蹄声，疾驶而来又飘然而去，马蹄印很快就被大雪覆盖，仿佛从未有人经过。蓝玉跟随常遇春多年，名随亲属，实为师徒，深得其兵法之精髓啊。他的作战风格也与常遇春相似，向来以突击奔袭威震敌胆，往往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击溃。常遇春泉下有知自己有这样的传人，也当含笑啊。庆州之战中，蓝玉充分发挥了自己用兵这一特点，连夜奔袭，不做任何停顿。赶到庆州的时候，敌人是毫无准备，城门大开，正在埋锅做饭。当他们看见这些身上白雪覆盖、魂似幽灵的人手持马刀向他们冲来时，吓得目瞪口呆。蓝玉没费什么力气就全歼敌军，杀北元平章过来，占据庆州，并抓获了大批俘虏。他并没有洋洋得意，因为他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冯胜在通州得知蓝玉的捷报，他意识到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三月初一，冯胜亲率大军出松亭关，驻兵大宁，这个大宁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冯胜用兵十分谨慎，在探明敌情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5月21日，冯胜溜兵5万人驻守大宁，他率大军直捣辽河，获得小胜，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哪哈出是就在眼前的。就在冯胜与蓝玉会师，准备与哪哈出决战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的计划。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个好消息。朱元璋在派出冯胜远征的同时，还召见了一个人，并派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人的名字叫乃次武，是纳哈出原来的部下。他得到的使命就是劝降纳哈出。朱元璋在军事上从来都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很清楚要打败北元很容易，要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很难。于是他在军事征讨的同时，用了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元。这种武器比任何刀枪剑戟或是大枪火炮都厉害，它的名字叫钱。朱元璋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他认识到单靠武力很难消灭北元的，应该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在与北元多次交锋后，朱元璋找到了这个方法。北元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经济实力是无法和明朝相比的，他们所凭借的不过是英勇善战的传统而已。既然如此，就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北元的士兵善战，朱元璋就用大量的金钱引诱蒙古人内迁，并分给蒙古贵族土地。这一招啊，十分有效。毕竟谁愿意在沙窝里天天吃沙子呢？还是中原好啊，好吃好喝，哎，还有娱乐节目。这一招釜底抽薪，十分厉害。很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中原，北元的人丁逐渐淡薄起来。与此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平等地对待所有的民族，不搞民族歧视。 早在徐达攻击大都时，他就严令徐达进城后不可屠杀蒙古人，对元朝的王公贵族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还派人守卫宫殿，严禁杀戮。徐达攻克大都当天，城中居民生活如常，商店照常营业。在他的这种开明政策下，即使在明初，也有很多蒙古人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如前面说到的道童就是蒙古族，这一政策也成为他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就在冯胜准备进攻纳哈出前，乃次武也到达了松花河，并劝纳哈出投降。纳哈出被说动了，他又觉得自己带这么多人就此投降似乎太没面子，他多次犹豫，说了投降又后悔，来回好几次。冯胜和蓝玉都觉得此人实在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他们给纳哈出下达了最后通牒，并把兵营架在了纳哈出的门口。纳哈出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他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对手是冯胜和蓝玉，而且都是精兵强将，要打只有死路一条啊。天不负时，我有此重矣，发出这样的哀叹后，纳哈出带领20万军队投降明军。这个投降总是要搞个仪式，这次也不例外，毕竟纳哈出是带了20万人投降，很有点资本。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蓝玉准备请他吃顿饭。按说吃饭是好事，酒足饭饱之后就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签了，岂不美哉啊？可这顿饭竟然吃出了意外。纳哈出带着几百人呢去参加投降仪式，按说呢投降也不用带这么多人，带几个贴身护卫啊也就完了，可他带了几百人。这个蓝玉啊热情地接待着他，亲自把他迎进营房啊，设盛宴款待他，那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了。这个蓝玉也很注意给对方留面子，尽量不提投降这样的字眼啊，那么双方的气氛呢很和洽。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这个蓝玉的一个举动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当时纳哈出正向蓝玉敬酒，大概啊也说了一些不喝就不够兄弟之类这些话啊，你得喝。那么蓝玉呢看见这个纳哈出的衣服破旧，哎呀他便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要这个纳哈出穿上，应该说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但是纳哈出拒绝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他没有想到啊，自己和纳哈出并不是同一民族，那么双方衣着习惯是不同的。虽然这个蓝玉是好意，但在纳哈出看来，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强求和恩赐。蓝玉还以为对方客气呢，便反复要求纳哈出穿上，并表示这个纳哈出你要不穿啊我就不喝。而这纳哈出呢则顺水推舟地表示蓝玉不喝他就不穿这件衣服。您可要知道这双方可都是武将啊，不会文人那一套，这个脾气都很硬，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啊这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呢就变成了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辩解上。蓝玉说你不穿我就不喝，纳哈出说你不喝我就不穿，就这样是争来争去。一来二去啊大家这慢慢就有了火了。纳哈出呢性格直爽，首先翻脸，他把敬蓝玉的酒是泼在了地上，这个态度也相当的横。但纳哈出想不到的是还有比他更横的，那么这个更横的人呢 并不是蓝玉，此人呢也在我们这书中出现过，但由于其本人能力有限，一直没有露面的机会。他就是常玉春的儿子常茂。常茂是继承了常玉春的爵位和脾气，却没有继承他的军事天分，一直以来都跟着蓝玉到处跑。此时见到蓝玉没了面子，他是怒发冲冠，二话不说抽出刀就向纳哈处砍去，就像今天酒桌上一言不合抄起酒瓶子干仗一样。那么纳哈出身经百战，反应很快，躲过了要害部位，但还是被砍中了肩膀。在此情况急转之下，这个营外的双方士兵是都听到了动静，围拢来准备动手打群架。如果任由发展下去，纳哈出啊是活不了了，但他那20万人也不会再投降。那么在这关键时刻，总督耿仲保持了冷静，他连忙招呼身边士兵把纳哈出扶着去见主帅冯胜。这个冯胜是一个脾气温和、处事谨慎的人。哎呀，他一见纳哈出狼狈不堪，身上还带着伤，嘴里还不停地喊着他听不懂的蒙古话，便大致明白出了什么事儿，马上好语安慰纳哈出，这才将纳哈出的情绪稳定下来。那么此时纳哈出的部下也得到了消息，以为纳哈出被杀掉了，纷纷表示要报仇雪恨。那么冯胜立刻派纳哈出手下降将关同去说明情况，才最终顺利招抚。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蓝玉的性格缺陷，即处事考虑不周，性格过于强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对方敬酒你喝就是了，给了对方面子，事情呢也能圆满的完成，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啊埋下了伏笔啊。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的这次远征呢，就这样圆满结束了。纳哈出被迫投降，明军俘虏北元20多万人呢，缴获辎重无数，最终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让人想不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主帅冯胜在回师后被朱元璋定罪给抓了起来，蓝玉就以这一种滑稽的方式得到了他梦想失了多年的主帅位置。他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得到帅位时的荣耀，却也料不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形。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将来的下场啊比那冯胜还要惨，当然了这是后话。至少现在蓝玉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将在这个位置上获得了更大的光荣，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自至正27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与元朝全面开战以来，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啊。朱元璋虽然把这个元朝统治者赶出了中原地区，但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就从来没有停止。为了解决这个老对手，朱元璋什么手段都用了，虽有成效，但从未根除这个顽强的敌人。他不能再这样无限的等待下去了，北元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被消灭，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的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他亲手创立的帝国。洪武20年的远征消灭了北元在辽东的势力，解除了朱元璋的后顾之忧。他那敏锐的军事直觉告诉他，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他已经等了20年，20年中多少士兵跨上战马踏上征途就再也没有回来，在边塞里，在沙漠中，处处都有战死士兵的尸体，无数的家庭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为了解除北元的威胁， 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能再等了，毕其功于一役吧。历史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他在20年前将收复大都、灭亡元朝的光荣赐予了徐达和常遇春，20年后的今天，他又将消灭北元的使命赋予了以前从未担任过主帅的蓝玉。当蓝玉从朱元璋手中接过帅印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自己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上天给他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我终于可以开创自己的伟业了，我将和那些传说中的名将一样，名留青史，为万人敬仰。朱元璋看着自己眼前这个并不算年轻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时代，那么多伟大的将领都是我的部下，他们率军纵横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他们都是那样的优秀，但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老了，不能出征了。蓝玉，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可以继承他们的遗愿，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功业。在军事上，朱元璋几乎从未错判过，这次也不例外。洪武21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3月，朱元璋将150,000大军交给了蓝玉。这和洪武年那次远征兵力相同，但不同的是，这次的进军路线只有一条，而唯一的指挥官就是蓝玉。蓝玉将统帅150,000人的大军去进行最后的决战。朱元璋亲自为蓝玉送行，他告诉他：“背道前进，直抵鲁廷，肃清沙漠。”在此一举，蓝玉，我将这个使命交给你，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铁塔公园位于中国河南省开封市城区的东北隅，是中国100家名园之一。铁塔公园之所以有名，正是因为在公园的东半部立有一座铁塔。这座铁塔是园内重要的文物，也是主要的景点，是1961年我国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素有天下第一塔的美称。很多朋友会误以为铁塔是用铁制造的宝塔，其实不然，只是因为宝塔遍体通彻褐色琉璃砖，混似铁柱，故从元代起民间称其为铁塔。关于这座铁塔的建造，流传有一个民间传说。古时候，开封城北角宜山上有一个井口大的泉眼，一眼看不见底，咕嘟咕嘟直往外冒水，日夜不息。淌出来的水乌黑浑浊，又咸又涩。城里本来就地势低洼，加上污水横流，可把老百姓给坑苦了，饱尝泥泞之扰，疫病之灾。全城父老乡亲在一起议定，堵死这口害人的泉眼。用石头填，磨盘大的石头扔进去就不见了踪影。用沙袋堵，激流把沙袋冲得千疮百孔。人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听凭他祸害故城。有一天，一位商人来到宜山泉眼里打水，一个漩涡将水桶卷得无影无踪。不久，他乘船外出经商，水手在大海上打捞起一个水桶，仔细一看，正是自己在宜山泉眼里丢失的水桶。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城，人们恍然大悟， 心情更加沉重。原来泉眼底下通着汪洋大海呢，有海妖兴风作怪，怪不得这么厉害。正当百姓愁眉苦脸一筹莫展时，一连几夜古城上空都响彻着造塔造塔的叫声，人们心情振奋，奔走相告，只有造塔才能镇住海妖，咱们就在泉眼上造塔。可是那时人们只会造桥，别说造塔，连塔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全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能工巧匠们聚在一起，谁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天忽然有一位须发皆白红光满面的老人沿街叫卖，卖塔哟，卖塔。人们顿时围过来争着观看，见他手中托的那件东西用楠木雕就，像一头粗一头细的红萝卜，又像一座座落起来的亭阁，玲珑剔透，精致可爱。原来这就是塔呀。工匠头拱手施礼道：“老人家，这塔俺们买了。”老人瞧瞧大伙儿，开腔道：“你们要塔干啥呀？”工匠们抢着说：“我们要在海眼上造塔镇妖，为民除害。”好，有志气，那就把塔送给你们吧。老人乐呵呵地放下木塔，飘然而去。工匠们把木塔拆开合拢，反复几次，里里外外琢磨个遍。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真要在宜山上造一座高塔，谈何容易？一到施工，问题全来了。这天赠塔老人忽然来到宜山，见工地上堆满材料，不见施工，质问道：“你们造的塔呢？”工匠们说：“俺们正在发愁嘞，一层二层好造，往上就难办了，光料就运不上去。”白发老人生气地说：“这点事儿都办不了，还说啥为民除害嘞？”他夺过木塔，用脚往地上一踩，木塔被踩到土里，只露出一个塔尖尖。半晌，人们回过神来，又鼓起勇气，摩拳擦掌地说：“咱们城都能造，还怕造塔？”他们小心翼翼，一层一层地把木塔从土里扒出来，看看木塔，又用土一层层把塔埋起来，大伙不禁豁然开朗。原来老人故意把塔踩到土里，是要给世人某些启示。这时人们才发现白胡子老汉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只听空中隐约传来爽朗的笑声。工匠头说：“一定是鲁班爷下凡来点化咱们的。”说着便带头向空中摇摆。工地上立即热火朝天地造起塔来，工匠们先在海眼上盖了第一层，然后用土把它埋起来，修成坡道运料，接着盖第二层，和在平地上施工一样，依次类推，一直盖了13层，最后把封的土一层层拨开运走，一座巨塔就矗立在宜山上了。据说人类的第一座宝塔就是用这种笨办法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盖起来的。后来人间的塔越造越多，匠人们越干越聪明，才创造出了搭脚手架的施工方法。自从宜山造塔镇住海妖以后，开封再也不冒海水了，这座塔便是闻名中外的铁塔，又被誉为天下第一塔。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铁塔原名开宝寺塔， 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即公元1049年。八角13层，高55.63米，是开封仅存的两处北宋地面文物之一。史书上说，开封铁塔的前身是座木塔，位于开宝寺福圣院内，始建于太平兴国7年，也说是公元982年，建成于宋太宗端拱2年，谓之福圣塔。宋真宗大中祥符6年，有金光出香轮，车驾临幸，设立乃建，因赐名灵感塔，是宋太宗用来供奉吴越国进贡的阿育王佛舍利用的。负责设计和建造的是当时著名的木工玉浩。玉浩曾任杭州都料匠，有巧思超绝刘备，著有木经3卷，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木工专著，不过早已散落，今已不存。玉浩擅长营造，但仍虚心好学。他十分赞赏唐人所造的相国寺门楼，多次自谦地对别人说，楼门别的部位他都能造，只是对于卷檐不解其意，所以他每次到大相国寺楼门下就仰起头仔细观看，站得累了就坐下看，坐得困了就躺下看，反复琢磨以求其理。他还为大相国寺圣容殿前东西两旁的古井建造了井亭，极其工巧，为相国寺十绝之一。玉浩在林林总总的建筑群里尤善建塔，他在杭州建梵天寺塔时就科学地解决了木塔的稳定问题，为时人所注目。这时奉命为京都开宝寺督造木塔之前，为求缜密，曾先造了一个小样，施工时外设帷幕暂隐其形，外面只闻斧凿之声，凡音乐而易集成。遇有上下损不合之处，玉浩环绕塔室边看边切磋，毛病一旦找准，旋即拿起木锤撞击数十下，几皆牢整。灵感木塔兼程，画家郭忠树看后经过测算，从一级至上层于1尺5寸，收杀不得。问题提出后，玉浩因此而魂萦梦绕，数息不寐，通宵达旦地认真核对，最后结果应验了郭忠树所言。次日刚刚黎明，玉浩即叩郭家之门，长跪以谢。玉浩督造的灵感木塔8角13层，也有说11层的，高360尺，上安千佛万菩萨，塔下坐天宫，奉安阿育王佛舍利小塔。塔初建成时，远远望去，塔是偏西北倾斜。有人惊奇地问他，他说，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100年，当正也。如今的铁塔不仅被西北风吹正了，而且已向东南方向倾斜71厘米，可见它的用意精细，谋筹深远。此塔极其伟丽，在京师诸塔中最高，且制度极精，其土木之宏壮，金碧之秉耀，自佛法入中国未之有也，被赞为一时之圣观，天下之冠，巨细精巧，近代所无。玉浩也因此隐喻造塔鲁班之称。可惜玉浩设计建造的这座华美绝伦的灵感木塔仅存世56年，就于宋仁宗庆历4年6月遭雷击而焚毁了。灵感木塔被天火焚毁后，宋仁宗曾派人将塔基掩埋的佛舍利掘出，迎入宫中供奉，令经王公贵人瞻礼，征施金箔，随后又送还开宝寺。传言佛舍利在内廷时曾发光显灵， 潜心于神道社教的仁宗赵祯又想重建灵感塔。当时不管是太宗时建的木塔，还是仁宗时建的琉璃砖塔，都要从国库中支出巨额资金，属于重大建设项目，要召开大会商议，应相当于现代的专家论证会。大多数官员是赞同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是金口玉言，可也有不怕死的谏官直言反对。如在木塔建好时，大家都在赞美说，其土木之宏壮，金碧之秉耀，在佛法传入中国之谓之有也。可耿直敢谏的谏议大夫田希在奏本中说，众以为金碧莹黄，臣以为图高信血。就是说，建塔是浪费人民用血汗换来的金钱。当仁宗提出来佛舍利不能永久存放在皇宫，要建塔供奉时，主持建院的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首先上书反对，对主张重建灵感塔的种种论点逐条批驳。他说，有人以为舍利在内廷发光就是显灵应验，那么舍利连自己居住的灵感木塔都不能佑护，大火袭来一袭而尽，还算什么神灵？对于舍利发光的物理现象，蔡襄是一无所知，解释不通的，只好归结到妖僧身上。他说，枯酒之物，灰烬之余，或有光怪，多以妖僧之所为也。接着蔡襄又批驳了灵感木塔系太宗皇帝主持所造，祖宗督做的事不能更改，理应修复的观点。他说，赵胤公、上清宫都是先朝所制，天火焚烧，满室皆空，到现在也没有修复，不是也没有人非议吗？专司向皇帝觐见奏事的谏院右正言官于静也是多次谏言，抗声力争，反对建塔，认为佛舍利连一塔都不能保护，何况能祈福以民哉？反对建塔之声此起彼伏，到底是建还是不建？宋仁宗虽为皇帝，却也没有了主意。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建塔之风乍起，朝堂上云涌浪卷，毕竟是臣下投反对票的太多，仁宗只好息事宁人，暂缓建塔。但是争论毕竟是争论，皇帝一心想建塔，到底是谁也阻挡不住。仁宗皇佑元年，诏重建灵感塔藏舍利，灵感塔的重建就这样随着这封诏书的颁布正式施工了。重新修建的琉璃砖塔高 55.63 米，八角13层，在近千年前就具有高超的建筑技术价值、精美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技术含量很高的建筑科技价值。从建筑技术上看，虽然用的是铁色琉璃砖，但建筑手法却是使用中国传统的墙倒屋不塌的木架结构的原理营建的。塔几十米高，当时又没有脚手架，没有现在的龙门吊，那是使用什么方法修建的呢？大家对此争论不休，有说用竹竿搭架的，有说用堆土法，还有的说是内建法等等。铁塔通身用28种不同形状的结构砖组合，在柱、方、斗拱等咬合的结合处，都是用特别烧制的有榫有卯的子母砖紧紧地扣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浑为一体，如铁柱一般。 所以在900多年中，历经了37次地震、18次大风、15次水患而巍然屹立。特别是宋神宗熙宁元年夏五月，京师开化方里全出，自秋七月至冬十一月，地震者六数刻不止，有声如雷，楼橹民舍摧折压死者甚重，铁塔却安然无恙。元代开宝寺除铁塔外，殿宇建筑毁于战火。到了明代，从明洪56年到明万历18年，多次对铁塔进行修缮，并重新修建了寺院的山门、钟楼、殿宇等，恢复了昔日宏伟壮丽的规模。寺院改名为佑国寺。特别是在明天顺元年，英宗皇帝赐佑国寺匾额，影响很大。铁塔也随之称为佑国寺塔。到了清代，寺院改名为大延寿甘露寺，因寺名太长，铁塔仍保持原名为佑国寺塔。特别是在塔身内每层塔门对面的塔身墙壁正中，镶有48尊明代佑国寺时修葺的黄色琉璃阿弥陀佛像，佛像旁刻有“命赐上方佑国禅寺”字样。从建筑艺术上讲，铁塔可称上是一座非常完美的巨型艺术品。远望，铁色琉璃瓦遍饰全身，色调具有铁塔铜柱的深厚气质，而且整座塔身上下收分比例协调自然，视觉差比例匀称美观，气势惊人。而走近细看，遍身装饰都是琉璃浮雕艺术品，各种花纹砖有50余种，有佛像砖，有菩萨、飞天、武僧、立僧、供养人、祭月等，有动物图案砖，有狮子、云龙、祥龙、双龙、麒麟等，有花卉砖，有宝相花、海石榴花、莲荷花、牡丹花、芍药花等，还有璎珞、流苏等装饰花纹砖。而在条角、拔檐、转角等处采用各种艺术装饰砖，有贫瘸、麒麟、套兽、云龙、猫头、重檐、滴水等，共20多种。如每一个条角处都是人头鸟身的贫瘸领头，后有独角脊兽，下面是缠肚老角梁伸出套兽头，套兽口含风铃，勾列出非常美丽的曲线。可以说每块砖都是做工精细，栩栩如生，非常完美的琉璃艺术品。铁塔含量很高的科学技术价值，在建塔选材上就吸收了其前身木塔雷击烧毁的教训，而采用了绝缘的不导电的琉璃瓷砖，避免了大雨雷击的可能性。瓷砖另一个特点是硬压强度高，坚固牢靠，在塔门的设计上也是独具匠心，不用发券的半圆门，而采用上尖下方的龟形门，用5层云门砖逐层收压，其外观像佛龛而更为坚固。1938年6月5日，侵华日军以铁塔为目标发动猛烈的炮火袭击，塔身中弹70-80发，塔身北侧遍体鳞伤，第8-9层被打穿了外壁，留下了2个2米大的深洞，而铁塔渗透着开封人的铮铮铁骨，像一位威武不屈的战士巍然屹立在古城大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7年6月11日，铁塔修缮工程开始动工，到10月底全部修复竣工。同时还安装了104个铁柱风铃，增装了洞门铁栏和避雷针，千年宝塔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开封铁塔是宋都开封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文物价值最高、分量最重的宝物。 在开封现有的13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唯有铁塔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铁塔已经成为开封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镇市之宝，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 笑你了几本战场呼唤，城市几座空城升华了盔甲，是谁在撑？撑起下的雨沙，苍茫了谁的苦闷？天涯外草旁纠缠的是重伤，是谁在等那一抹乱起的刀锋偏冷？假如苦涩热乱的心只是平安，能不能半瓶覆舍那点点斑驳孤寂的碎梦？三人厮杀中还在贪恋红尘，是谁在等那一笔重重的尘嚣醉去？看今朝外恨梨花下的红颜不知写在黑尘，回眸心疼雪落你朝荒草是否馈赠？残阳飘痕流浪了半世逍遥红尘，